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延续了较早之前的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来一起学习灵枢经天年五十四。徐老师欢迎。 梁东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话说，我们在上一期的时候讲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一看就能够长寿呢？ 就是说人长寿有他遗传的，有他肉体的物质的基础， 对， 这是有道理的。 对， 但是呢，如果你母亲父亲给你遗传的非常好，但是你瞎造，照样折寿。 对 啊，这就是 这个造还包括身体上的，还包括一些行为上的，比如做一些坏事啊什么的。 对对 啊，也会折寿。 对，这个我们说三折功成良医，你摔断过三次骨头啊，慢慢吃药愈合，你也知道什么叫医生了。那你干嘛要折三次骨头呢？ 对 啊，没必要嘛。学点养生的知识啊，防止自己的精气神的损伤，你就能近期天年。 对， 表示少折点寿。 对，少打点折是吧？ 少打点折， 对吧？骨高肉满，百岁乃得终。皇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致其死，可得闻乎？ 这是古代一个句式啊。如果老师说完以后呢？皇帝要记笔记就可以写如是我闻。 对， 哎，我老师是这么说的。 嗯， 下面这句的话，这段话其实就是借着皇帝这个问，就是说人活一口气，是吧，树呢 活蒸一炷香， 对，树活一张皮， 树活一张皮啊， 人活着就靠那口气，但是这个气的变化它是有什么起伏，有盛衰的。 对， 有他气足的时候，也有他气弱的时候。 对， 有他气充盈的时候，也有他泄气的时候。 对， 那么他有什么规律呢？您能不能到从生到死这个阶段，您能不能给我讲讲呢？ 对， 可得闻乎？ 可得闻乎呢？ 岐伯呢就把人百岁啊，每十年作为一个阶段给他讲。 他为什么用十年作为一个阶段呢？ 皇帝这会儿问的是什么？不是讲的是性生理的发展，而是说人的这口气从生到死贯穿那个气的变化。所以皇帝他这个变化阶段呢，就是一简单的概括来说，他是用十年这么来讲的啊。但是我们可以作为参考，就是说十岁左右的时候人会怎么样，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人大体是什么样，就是分成了十个阶段。 所以呢，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气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 对了， 说这个人的十岁的时候啊，这个五脏才刚刚开始定下来，叫始定，就是说开始定下来，就是你的 还没完全定，还在长啊。我们讲小孩刚出生，囟门是开的 啊， 是吧？长大了以后，慢慢才闭合，囟门才闭合，这叫定。 脑顶和那个软， 脑顶那个囟门嘛。我最近又见了一个小脸美女 啊， 有一问，我特意问，就是脸蛋头颅特别小。 对， 我一问，我说小时候你妈是不是给你补钙？哦，很早就补钙，补钙就是什么，头颅还没完全长到一定程度，他就给你封口了。 其实这很危险， 这要是影响孩子的一生。 母亲给小孩子补钙不好吗？ 这叫人为嘛。 哦，这样子。 对啊，你为什么要，这跟给地里施化肥没什么区别。 但是现在所有的小孩都在补钙 啊，对啊， 这都很危险， 公害。 啊，五脏始定，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十年里面，就十岁的之前哈，这五个内脏呢是在长，它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呢？比如说哪几年怎么样呢？ 应该像详细划分的话有，但是我们这儿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这十岁的时候还是处在什么发育？发育啊。刚刚定型，但是还没定型。比如说，我们说心脏，你心脏有多大？举一下自个儿拳头有多大？大概就这么大。 对 啊，但在十岁的时候，你的拳头还在长，人还在长个儿嘛，就是刚刚定。这时候的特点是什么？人在往上走 啊， 而且这会儿的孩子都是什么？气充血足，纯阳之体啊，能吃半大小子 啊， 吃死老子啊，就这个阶段。五脏始定。另外呢，他小孩子没有什么太多受那种感情的创伤或者是其他外界的污染，他是在父母的这种 庇护下成长的，他没有受到外界多大的伤害和刺激，所以他不存在什么气血凝滞啊、淤血啊、痰浊这些问题。 嗯， 啊，他顶多就是停食了、着凉了，所以他血气是通的。 对， 这种血气通的状态下，又处在这种健康的阳气旺盛发育的时候呢，它表现出来特点是什么呢？ 叫做其气在下， 其气在下， 故好走 啊。所以小孩子那会儿就是欢蹦乱跳 啊， 不知疲倦啊，就是在十岁左右这个阶段，或者说你说十到二十岁这个阶段， 对 这种人的特点，不管男女啊，我们就通论。这些人是不知疲倦，整天蹦来跳去 的。那个电梯，商场那个电梯，电梯在往下走， 他就来往上跑， 这就干这种事情。 为什么？ 做运功嘛， 气足啊 啊， 气足， 而且气足是最在下，最好走。 哎，好走，什么叫走？ 走和跑又不一样，对吧？走和行又不一样，走是快走啊。 我们现在的说的走， 嗯， 和古代人说的走， 对， 完全是两个概念 啊。 古代人说的走就是跑， 那跑呢？古代人说跑呢？ 古代人说跑就是走，古代人说我们现在这个走步叫行 啊， 或者叫步。 对呀、 啊，啊叫步行。 对呀、 啊，管我们现在这个跑步 啊 叫走，我们现在都有的人就不知道这个分别，老把这个走就当成什么走路。 嗯。 人体在成长过程中什么时候达到生理高峰？ 女子到了二十八岁达到了生理高峰，这在我们上古天真论的时候讲了、 嗯、 啊，肌肉满壮，横着了、 嗯、 男子到了三十二岁呢、 嗯、 也达到了生理的高峰、 嗯、 当你发觉身体开始走下坡路时该怎么办？ 突然你有一天你发现你打麻将突然熬不住了，你就要看看自己的这个岁月是吧、嗯， 《黄帝内经·灵枢经之天年》系列，梁冬对话徐文兵，细数人生每十岁的生命特性，教你如何顺势而为，正确养生。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仍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啊，来聊到他的青春期发育的问题。 青春期， 哎， 我上十二岁，我考的是我们山西大同二中， 嗯， 离我们家很远， 嗯， 为什么呢？因为那有个好的老师， 嗯， 这老师叫冯庚生，是我的班主任， 嗯， 教语文的，他带了我六年、 嗯、 啊，可我这个班主任干嘛？年轻时候跑马拉松的。所以我从初一进了那个我们叫七十四班嘛， 啊， 整天就跑，哎，开始不愿意跑，因为我 楚王好西游，宫中多饿死。 但是在那个阶段让你跑是对的， 对， 你气在下嘛， 对， 是吧？你到了七八十岁还让你跑，我看七八十岁老头还锻炼呢，我说那叫违背自然。 嗯， 所以在这个冯老师带领下，我除了步行半个小时上学以外，到那儿出早操就跑， 嗯， 就跑七八圈七八圈的，一千五嘛， 嗯。你跑过一千五？ 天天一千五。我那个我的班主任是跑马拉松的， 幸好我的班主任也是做厨师的。 结果就把那个孩童那个就天性发挥出来了，而且小孩子特点是什么？白天欢蹦乱跳，一到晚上八九点一打蔫儿睡了， 对， 是吧？人家是符合自然天性的，白天阳气旺盛，晚上休息。我们现在都是晚上出去跑步， 很多老子本来年轻没跑过，就是为了跟儿子，生生被儿子累倒的、 嗯、 啊！其气在下，故好走。哎，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屈。 嗯，到了二十岁，或者是从二十岁开始到三十岁这个阶段呢， 嗯， 人的血和气都达到了将近就是快盛满了， 嗯、 我们叫盛啊、 嗯， 盛满了。这时候呢，肌肉开始。发达开始长、 嗯、 这时候呢他就从那种疾跑的那个阶段呢发展成了一种叫持久有力量的这个阶段， 嗯 啊，肌肉开始变得丰满。这个屈什么意思？ 就是往前斜着吗？ 我查了一下，就说文解字上有注解上他说就是快 快速的走步， 嗯， 叫趋， 嗯， 就是快速的奔跑叫走， 嗯， 就是说趋是在行和走之间的这么一个状态， 过渡状态， 就快步走， 亦步亦趋， 哎。 所以古人活得真是优雅哈， 嗯， 就是他们对生活的观察， 嗯， 就连跑步快一点慢一点他都有不同的文字来做这种界定。 对，而且古人把那个你见过那个鹅没有， 烧鹅， 我小时候 你见过广东人想到鹅都是想到烧鹅，你知道 我小时候不怕狗，我怕鹅， 为什么呢？ 我们邻居家养条鹅，那个鹅啊， 嗯， 看家护院本领特别强，就人一进来以后他架起翅膀伸长脖来啄你，那啄得也很疼的， 嗯， 那个动作， 嗯， 古人称之为趋，就是那种快步走来，包括蛇 啊， 就蓄积力量来咬你的时候，那个也叫趋，它有一种就稍微有点爆发力的那个， 有点向前扑， 有点向前扑那个角度。 对， 其实这个也从走比这个趋要快的角度来讲， 嗯， 到了20岁呢， 嗯， 已经是这个气啊， 嗯， 稍微。 下来一点， 稍微下来一点， 而且呢， 啊， 从里面到外面了，有没有？ 哎， 啊， 对， 他之前讲的都是在里面的， 对， 现在这个气相当于从最里面那部分。 因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他那会儿已经不是气在下了， 嗯， 他那些气去长肌肉去了， 嗯， 往里面去充盈去了， 嗯， 他不会向外面撒的更多， 嗯， 所以这叫固耗区， 啊，嗯，就是说这个年龄练肌肉比较好一点。 这个年龄练肌肉，这个年龄练竞走。 哦，练竞走啊，顾浩区30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顾浩步。 哎，30多岁的人了， 嗯， 表现出来是什么呢？女子到了28岁，达到了生理高峰， 嗯， 这在我们上过《天真论》的时候讲了， 嗯， 啊，肌肉满壮，横着了。 嗯， 男子到了32岁呢， 嗯， 也达到了生理的高峰。 嗯， 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30岁。 嗯，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不从性生理性心理发展角度，从正常生理男女不分的角度来看，他说这是人的一个高峰， 对， 五脏大定，定了。 大这个大定是大概定了呢？ 不是完全定了 啊。所以婚姻来说，一般来说应该男的比女的大2-3岁还是好的，是吧？ 啊，这影响这个因素很多啊，不可一概而定。 对， 但是我们认为是21岁以后出嫁， 嗯， 24岁以后男人，24岁以后娶亲， 嗯， 这样好一点， 嗯， 啊，这个五脏定了， 嗯， 就是说你藏多少斤，这时候已经不可改变了， 嗯， 这时候呢肌肉变得什么 坚固， 嗯，啊，有力量， 嗯， 啊， 血脉盛满， 这时候呢气血是最旺盛的时候， 嗯， 这时候你什么打麻将熬夜加班加点没事儿，但是过了这以后有事儿， 突然你有一天你发现你打麻将突然熬不住了，你就要看看自己的这个岁月了，是吧？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跟国学紧密相连的。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现代白领常常面临怎样的误区？ 很多人认为就是什么，我要 运 动，我说你们都在动不在运啊， 对， 不闹， 是这样。 冬天究竟是否需要多运动？ 其实嘛，冬天就应该猫着嘛，对吧？ 猫着嘛。 黄帝内经灵枢经之天年系列，梁冬对话徐文兵，细数人生每10岁的生命特性，教你如何顺势而为，正确养生。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讲到了这个天年。话说呢，刚才说到了这个30岁， 嗯， 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号步。 什么叫步？ 步肯定就是比那个趋再慢一点点， 哎，就慢了， 就踱步嘛。 踱步，胜似闲听信步， 对， 是吧？ 嗯， 安步当车，安步当车。 对， 这个走步也有讲究。 对， 大步， 嗯， 我们说阔步， 嗯， 啊，还有什么小碎步， 嗯， 对吧？ 对， 走的不一样，步幅不一样， 对， 节奏就不一样， 对， 对吧？步幅是个律。 嗯， 走的有多快， 嗯， 是那个心率，是那个率领的率 啊， 其实他调的也是个节奏。所以我看到 真正在就是公园里练功的人，他练那个呼吸同样、 啊、 他配合走步，吸吸呼，一边迈步一边走，一边迈步一步一边走、 嗯、 而且人在散步的时候 特别好， 心思特别集中， 对， 特别放松， 对， 所以这个步呢、 嗯、 你看我们从跑就那个走、 嗯、 到趋然后到步，好像是我们速度下来了、嗯、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发达了， 什么东西发达了呢？ 心智， 哦，气往上走了，不再下来， 哎哎， 是吧？ 没错， 这个气往上走， 没错。 对，所以很多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重要的纲领性的文件都是在散步的时候发出来，据说是吧？ 对， 好步， 好步。我现在说这个步呢，尤其告诉大家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前阶段就是这些养生啊，什么各种节目都泛滥， 嗯， 各说各话， 嗯， 其中有人就提出的说法叫有大步走， 嗯。 就告诉什么老年人七八十岁人说你们要想让自己心脏强健吗、 嗯、 就大步走， 嗯， 结果你知道我的好多病人练出什么问题， 嗯， 心慌心跳睡不着觉， 老年人应该慢慢走了，对不对？ 你看这个步是多大岁数人走的， 30岁嘛， 对吧？ 对啊， 30岁可以快步走，可以、 嗯、 可以这个大步幅的走， 对， 到了以后年就什么踱步了，是吧？踱步慢慢走，散散步，不要加大步幅，也不要加大自己那个， 嗯， 走路那个频率， 嗯， 是吧？看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自己是什么人做什么样的运动， 嗯， 所以很多人就盲目， 对， 所以这个步，我们说30多岁，言外之意是什么？30多岁人就不要去 跑了， 跑了， 嗯。 可是我看到就是70后这些人， 嗯， 一说，哎呀，老坐办公室，我要去锻炼，干嘛去？打羽毛球的，打乒乓球的，然后上跑步机的，一天说，哎呀，这我冬天外面那么冷，我得锻炼。 其实嘛，冬天就应该猫着嘛，对吧？ 猫着嘛， 对， 待着 太阳就行了。 好多人认为就是什么，我要运动，我说你们都在动，不在运啊， 对， 胡闹， 是这样。 所以这个好步，看一下， 嗯， 30多岁的人啊， 所以还有一些人呢，留在房间里啊，经常是冬天冬至的时候早上在那个长安街上跑啊，那真是。很危险的事情， 吸点汽车尾气， 对、 啊、 人肉吸尘器， 人肉吸尘器， 对，是顾浩布40岁，5脏6腑12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臭理止疏。 从40岁以后， 嗯， 人就开始盛极而衰， 嗯 啊，前面这些话不用说了，5脏6腑12经脉 对 大盛以平定， 对 啊，这、就是说他达到了一个极点，但是从这以后呢？ 高原平台期， 哎，就下坡路了， 是吧？ 下坡路的表现， 嗯， 第一个什么呀？ 就是臭离， 臭离我们讲过， 对，就是 皮肤的纹理和细胞间那个 间隙， 肉眼看不到那个间隙， 对， 就是说人在身体好气足的时候， 对， 它这些特别紧密的， 嗯， 就好像是一个皮球充满了气， 对， 是吧？它上面不会有任何皱纹， 对。 到40岁以后呢，臭离就开始疏松了。这人表现什么？哎，女性表现啊，我的眼角出现鱼尾纹了 啊， 或者说我的皮肤呢就看显得毛孔变得粗大了。 嗯， 还有人表现就是什么？容易感冒了。 肉松了嘛？ 哎，肉松了，这个外部这个肉体的防线和那个气的防线就退化了。 嗯， 以前说穿的单薄点出去没事，现在稍微单薄点不注意就感冒了， 所以这个 臭里疏松了。 开个玩笑话，这个阶段就不要吃肉松了，肉本来就松，还吃肉松。不过说到这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吧，就是说这个不同的人他那个纹路啊， 嗯 啊，皱纹啊是不一样。 嗯、 这个通常女性在呀，除了鱼尾纹，这是意味着什么？ 胆气衰了， 胆气是开始衰了。 对 啊， 对， 那男的这额头上的、嗯、啊，那你 谁额头像我这样都是胃不好 啊， 抬头纹重。 对， 如果你竖着纹重， 对， 前列腺有问题，膀胱， 哦， 啊，这儿，刀疤脸， 对，有些那种 严重胃病， 是吗？ 嗯，严重胃病。 那脖子上呢？ 那就是太老了，就是说脸，脸上的皱纹啊、拉皮啊什么可以遮盖 啊。 女人唯一遮盖不住的脖子上的皱纹， 对对对对对 啊，就是气血上不去，好多你看老美女都戴个围巾出场， 对 啊， 遮掩一下脖子上的皱纹。 对，所以你看着某明星是吧，突然过了几年之后戴着围巾在任何场合，嗯，就说明人家还是关心自己的是吧。 臭理史书了， 臭理史书。荣华颓落，荣和华是分别指的什么呢？ 什么叫荣？ 就是荣荣我觉得是不是跟你某种植物的那种很茂盛的那种状态有关？ 对 啊， 比方说光荣。 对啊， 光荣绽放啊。其实你想想白居易那个诗，一岁一枯荣，你想想枯，你就知道什么叫荣。 哦， 荣是被滋润的那个状态。 对对 对， 对 吧？反青反绿了，那树木、 嗯、 人呢、 嗯， 气血滋润那个状态叫荣。我们说这是荣光焕发， 嗯， 是吧？ 嗯， 荣。 所以说这个人荣华富贵，其实不是那么庸俗的，还是说明人家身体好嘛，对吧？荣华嘛。 对啊。这叫荣华退落。 对， 华是指什么？ 华是花的意思吗？ 华是花开的那个样子、 哦、 啊，有香味儿，有颜色，有光泽。 嗯 啊，我们经常说其华在面。 对 啊，心其华在面，就是这个脸色很好看、 嗯、 气色不错。另外呢，肾其华在发。 嗯， 什么一头乌发。 嗯， 这叫有华。 嗯， 那荣华退落表现什么？脸色开始变得不润泽枯槁， 嗯， 然后呢白发退落，甚至有些人会出现脱发。 哎，有一些人是那个很早就白头发，这意味着 血热， 血就热是吧、 啊、就白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肾水不足， 对， 再一个就是火太大。 对， 年轻时候白发都是火太大， 所以我发现一个 有创造力， 我发现一个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一些年轻的人哈，有花白头发的人呢，通常脾气暴躁， 对， 很容易发火， 心气很高 是吧？ 嗯， 哎，那刚才问了徐老师一个问题，是关于头发白的问题。那实际上有些人还有胡子白，或者甚至鼻毛也会变白，它就意味着身体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哎，下一期我们再向徐老师请教。谢谢徐老师， 不客气，再见， 再见。